攻读巴路克先知书第二章。为此，上主实践了他对我们和对治理以色列的我们的长官、对我们的君王和政要、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所说的话。他在耶路撒冷按着梅瑟法律的记载所做的，在普天之下从来没有发生过，就是我们中有人烹食自己儿子的肉，有人烹食自己女儿的肉，且将他们交付给我们四周列国权下，使他们在上主叫他们流其所到的四邻民族中遭受诅咒凌辱。他们成了阶下囚，不是在人之上，因为我们得罪了上主我们的天主，没有听从他的声音。正义属于上主我们的天主，但是像今日的耻辱是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所应得的。上主对我们所警告的一切灾祸都来到了我们身上，但我们没有勉力求上主息怒，谁也没有离弃自己的邪心恶念，因此上主常警醒，等待时机把灾祸降到我们身上。的确，不论上主吩咐我们什么，他常是正义的，只是我们没有听从他的声音，没有按照上主给我们颁赐的法令行事。如今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你曾以强力的手、骑士、神迹、伟大的能力和伸展的手臂，领你的人民出离了埃及地，使你获得有如今日的圣名。上主，我们的天主啊，我们犯了罪，行了不义，违犯了你的一切诫命。愿你的义怒不再向我们发作，因为在你使我们流其所到的民族中，我们剩下的人数已很稀少。上主，求你俯听我们的祈求和哀祷，求你为了你的缘故拯救我们，恩赐我们在俘虏我们的人前获得宠遇，叫全地都知道你是上主我们的天主。因为以色列和他的后裔是归你名下的。上主，求你从你的圣殿垂视眷念我们。上主，求你侧耳俯听。上主，求你睁眼看一看。不是那些在阴府里屋内已没有气息的死人能归光荣和正义于上主，而是备受痛苦的心灵，行走雨里和力量衰弱、眼睛憔悴无光和忍饥受饿的生灵，才能归光荣和正义于你上主。上主，我们的天主，我们并不是依仗我们祖先或我们君王的功绩将我们的请求呈递到你台前，因为你曾向我们生气发怒，正如你借你的仆人先知们申明说，上主这样说，你们该低头服侍巴比伦王，这样你们便可住在我赐给你们祖先的地上。假使你们不听从上主的声音，不服侍巴比伦王，我就要使犹大城内和耶路撒冷街上再也听不到欢愉和喜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全地要变为无人居住的荒野。我们既没有听从你的声音，没有服侍巴比伦王，所以你实践了你借你的仆人先知们说的话。我们的君王和我们祖先的骨骸必被人从坟墓中掘出来，看他们已被掘了出来，日晒夜冻，他们都在极惨的痛苦中死于饥饿、刀剑和瘟疫。连那归你名下的殿宇，因了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你也将它弄成像今日的样子。虽然如此，上主，我们的天主，你对待我们实在宽宏大量，无限仁慈。正如你在命令你的仆人梅瑟给以色列子民写下你的法律的那天，给他申明说， 假使你们不听从我的声音，这庞大的民众在我使他们流其所到的民族中必会变成弱小的。我原知道他们不会听从我，因为他们是以强项的民族，但是在充军的地方，他们必回心转意，承认我是上主，他们的天主。我也要赐他们心灵耳顺，叫他们在充军之地赞美我，纪念我的名号。他们必回心转意，不再强项，不再作恶，因为他们记着他们在上主面前犯罪的祖先的结局。那时，我要再领他们回到我启示许给他们的祖先亚伯朗、伊撒格和雅各国的地域去，叫他们恢复祖业。我也要增加他们的人数，叫他们不再减少。我要与他们订立永久的盟约，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我绝不再将我的人民以色列逐出我赐予他们的地域。